白练武，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陈霞会馆祝福所有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2017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运常伴。 鸡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市里传媒向1033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收藏。 翻江鼠蒋平，急的是奔奔烂蹦。为什么呢？他发现眼前的形势是极为不利。从人数上讲不如人家多，从力量上对比也比人家弱。现在就盼着来几个有能为的人，那才好呢。但是远水不解近渴，怎么能解燃眉之急呢？现在三教堂那出了事儿了，明知的小建模徐良云瑞身遭凶险，有心带人去救，可家里边也出了事儿，半截腰蹦出来个魔女，这位要回来谁来对付他？倘若白云剑客夏侯人有个三长两短，见着81门总门长如何交代？因此把蒋四爷急得真魂都出了窍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他采取了分兵两路之策，先把家里边留下人保护白云剑客夏侯人。留下谁呢？头一个海外老剑仙陶路陶福安，他知道如果那个魔女要回来，只有陶老能对付得了。他唯恐陶老一个人人单势孤，又把神行无影盗窃驴的剑客古云飞、云中鹤魏真给留在家里头，可以做他的帮手。另外沈家庄的事儿就交给小诸葛沈仲元全权处理，余则全跟着蒋平赶奔三教堂。双方邀定好了明日中午大家见面。闲言少叙，翻江鼠安排好了之后，率领老少英雄是直奔三教堂。正好走到正门的西北一片树林里头，遇上二坏活捉昆仑僧。蒋平是又气又笑啊，心说把我们急得火上房，这二位跑这耍活宝来了，可也罢呀，没算白费劲儿抓住这么大个卧佛昆仑僧。不过呢，这招可够损的，这才叫钟林和爱虎警告二坏。方叔安一看是蒋平啊，这心才放下。双方各诉其情，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 魔四爷爷，你们来的是正好，咱们赶紧赶奔三教堂，说不定这阵我干老他们都上了西天了，都这时间可不短了。 好吧，各位准备出发。冯渊就问乌鸦四叔，这个大和尚如何处理？不如一刀把他抿了，扔到山沟里喂狼算了。 方叔安就换了，你别， 那可不行，我不是向着这家伙，留着他有用，咱们还不知道三教堂有什么变化，一旦对咱不利，咱们拿着这个活人质还能向夏绥良等人交换条件，要整个死口的那肯定不好办了。大伙一听方叔安说的有理，就这样还得架着这个昆仑僧。这方叔安呢和冯元没这么坏的，两人退到人群的外头，咬了半天耳朵，商量一条坏主意，回来把昆仑僧给架走了。蒋平就问，你们俩上哪去？回来。我爷爷你甭管，你把这大和尚交给我们俩看着，准保万无一失，一会儿你就瞅哈哈笑吧。事在紧急，蒋平也无心细问，就这样大家来到三教堂的山门外。到这阵天呢就四亮四不亮的时候，翻江鼠摘耳侧听，一听这个院里的还打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方叔安蒋平他们了，那么院里究竟有什么变化没有呢？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手仗佛光剑，会斗金灯剑客夏绥良，这场凶杀恶斗那简直是空前绝后了。一开始佛光剑对三间匕首运，两人打了160个回合没分输赢，小剑魔也挂了道尽了，心说我初下四川峨眉山把大话扔出去了，我要败到夏绥良的手里，我就得抹脖子，我没脸活在世间。因此使出本身全部的能力，夏绥良呢也是不例外，他把大话也扔出去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旦败在白老的手下，他也不能活呀。因此他使出浑身的解数，把压箱底的招全抖了出来了。在前文书咱说过，论名次排，金灯剑客夏绥良排在第四位，小剑魔屈居第六位，两人差了一截呢。但是小剑魔头一个站个勇字，第二站着个冲字，论能为不次于夏绥良，论经验不及夏绥良。那么夏绥良呢，几天之前身受了两处伤，至今这伤也没痊愈，这就给他带来了不利呀。如果他一较劲儿，或者时间偏长了，他就觉着肋骨隐隐作痛，就这样跟小剑魔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后来两个人不打了，把兵刃收起来，要决斗掌法，就这样又打了100回合，仍然没分输赢，俩人又不打了。第三轮继续比兵刃，佛光剑对三间匕首运，刚打到80回合，蒋平领着人到了，四爷等到了三教堂山门外头，命人等一字排开，在这讨敌骂阵。正在这时，就听方叔安说话：“诸位借光借光，别碰着你们借光借光。降降！”大伙一听呀，方叔安什么时候骑着牲口来的？没看着啊！老少英雄甩脸一看，哈， 全乐了。闹了半天，他跟冯元两人呢、冒的坏水，拿昆仑僧当马骑。这个大和尚可倒了血霉了。法术庵骑着他，嘴里带着嚼子，冯元在旁边拿刀当鞭子给赶着。如果昆仑僧不听话，就照腿肚子上跟屁股上拿刀尖扎。如今的昆仑僧是血肉模糊，惨不可言。大伙有心制止，又一想，该，这就叫报应。这昆仑僧做的坏事也太多了，别人抹不开，就得方叔安和冯元这样去收拾他。谁让你坏来的？所以大伙也就没管。和方叔安拔着胸脯，晃着大脑袋，骑着昆仑僧在队伍的最前面，把大脑瓜一拨楞，就叫唤开了：“ 娘呆，我三教堂的杂毛秃驴们听着，赶紧给夏随良去送信，叫他出来受死。”如若不然，我们一怒之间闯进三教堂，杀你们个金牙不剩，鹅犬不留。出来，方老剑客在此。 冯渊在旁边给帮腔：乌鸦混账无比给子残特罗贝英子操掉老不样的，还不出来送死，等待何时？我老人家在此。小和尚小老道往外一看，哟，可坏，开封府的大队人马来了。急忙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见夏随良送信。夏随良一听不敢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问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心里他也没底了。就在这时，徐良猜出来了，肯定援兵来了，冲白玉瑞小剑魔一使眼色，赶紧趁机逃离虎穴。爷三个飘身上房，三晃两晃就逃在山门外，跟蒋平众人见面。老少英雄一看呢，心才放下，一瞅这三位平安无事。不过呢，发现小剑魔可累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前后的衣襟都湿透了。见着大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着大嘴呼呼直喘。蒋平过来施礼：老人家，您受累了，什么您都甭提，我们都知道，请到后面休息。白老点了点头啊，他心里明白，不管来多少人，对付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得我。我现在急于要休息休息，等我缓过这口气儿的，咱们再算账。他退到后面去，暂且不说。单说金灯剑客夏随良，一听说开封府大队人马来了，就知道拼命的时候到了。赶紧集合人马列队应战，双方就在三教堂门外的草坪列了阵势。开封府在北，他们在南面。这时候天亮了，夏随良揉揉眼睛往对面一看，耶，我那谁呀、哎呦，最后看清了，卧佛昆仑僧怎么在地下趴着当马呀、啊？叫方叔安骑着，哎呀呀呀呀，这地无死人了！不但夏随良吃惊，大堂主、二堂主，所有的群贼没有不吃惊的。夏随良抖擞精神，一晃三间匕首月，高声断喝：“呔，方叔安！”你骑的是不是昆仑僧？ 一点都不假， 我胯下压旗通和尚，手中的宝刀，今儿个我要宝刀会群贼。哎，夏思良，咱别的事先别提，咱就先提提昆仑僧这件事儿。你是要活的，是要死的？要后者好办，我手起刀落，把他的秃头砍下来。要活的，那咱就得讲讲价钱。 方说，我要活的，你说吧，什么价钱？有什么条件？ 那好吧，我说三教堂的三堂主兼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在哪儿呢？ 这被我们抓住压在跨院。 好了，我就用昆仑僧啊换陈仓和尚，一对一，和尚换和尚，你也不吃亏，我也不占便宜，怎么样？你要答应，你就要个活昆仑僧；不答应，现在我就叫你看个热闹。这夏遂良一愣，你说这事儿究竟答应不答应？转回身去，跟血手飞廉、江红烈、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方天画、詹峰等人这一咬耳朵。大伙一致提出答应他的条件，我们不能不要昆仑僧啊，那是莲花派的派主啊，郭昌达的老师。如果这件事传出去，我们宁愿不要，将来岂不受人的责备？再者一说，昆仑僧那是咱们的硬台柱啊，慢说换一个陈仓，换三个咱们也得答应。他们商量好了，金灯剑客代表大伙跟方书安交涉，可以，我们现在就放人。 快点啊，我可等不及啊。 夏遂良让方天化派了几个小和尚、几名小道士奔跨院，时间不大，用软床把陈仓和尚抬出来了。前文书咱说了，陈仓受了伤了，虽然不太重，没有生命的危险，可也不轻，现在走路是走不了，头脑比较清醒，拿绳捆着。小老道小和尚把软床放到两军阵前交给夏遂良。夏遂良心中暗想，陈仓啊，你算捡了个便宜，就冲你所作所为，这本应当把你扒皮草旋，嘿，天公不作美呀，今儿个让你多活几日。 方帅，你提的条件我们答应，看这就是陈仓，但不知咱们怎么个交换法？ 那还不好办吗？你让你手下那几个人把陈仓先抬过来，然后我就放人。 不行，完全不行，不行！方说，我不相信你的话。容等我们把人给送过去，你再变了卦怎么办？ 哎呀，我姓方的是那个人吗？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我是个正人君子，保证说话算数。 不行，谁我都相信，唯独你的话我不信。 这时蒋平说了话了，对面是金灯大剑夏老剑客吗？夏遂良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啊，小尖声都有点刺耳朵，往对面一看，有个小个，这小老头长得挺精神，手里擎着一对明晃晃分水峨眉刺。 我你是哪位？ 翻江蜀蒋平是也。 哦， 你就是大武艺的老四蒋泽长， 一点都不假。我说老剑客，咱别的先甭提，就这件事而论，您只管放心。您要不相信方树安的话，您最好相信我。您要把陈仓和尚给送过来，我呢保障昆仑僧的安全，一定化符前言把他送回去，您看怎么样？ 这蒋平啊，你的话我相信。咱这么办吧，我喊一二三，咱们同时放人，我这边派人把陈仓给抬回去，你那边派人把昆仑僧给我送回来，咱们说话一定得算数，哪个说话不算是天诛地灭。 好嘞，一言为定，做好准备。 方叔安这会儿也不骑着昆仑僧了，昆仑僧啊一点劲儿都没了，趴在地上跟死人也差不多少了。蒋平一点手，让玉面专诸白云生、披着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舒瑞泽抬着卧佛昆仑僧好往对面送。那对面呢，那人是现成的了，双方拉好了架子，夏遂良高声喊叫， 一 两方面做好准备， 二， 大家更注意了。夏遂良喊了个三，两方面开始换将啊。小和尚、小老大们抬着陈仓像飞似的，赶奔开封府的差官队，到那把人放下，摸头就跑回来了。爱虎他们也不例外，抬起昆仑僧来到夏遂良近前啊，胡同把人往地一扔，摸头也回归本队。这阵儿山门外一阵骚乱呐、啊，人们各看自己的人。单说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却围拢过来看看陈仓和尚，摸了摸他的鼻子，又摸了摸脉，嗯，大伙心放下了，这人家生命没有危险，好好将养和调治，用不了些日子就能康复。大家嘴没说，心里的挑大拇指赞成方叔安。别看没跟大伙商议，他做这个事儿是太对了，他料事是真周全呐、啊。那陈仓和尚是三教堂的三堂主，为了上三门跟开封府的人，人家说正理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不救谁也得救陈仓，不然的话就得叫人家戳脊梁骨。你看他想的多周到，这事儿做的没这么对的了。范江叔蒋平冲着黄叔安点了点头，行啊小子，有出息了。 老剑客嘛，能没出息吗？ 蒋平一笑，扭回头来告诉爱虎，你们哥四个别闲着啊，现在有你们无多无你们也不少，你们辛苦一趟，把陈仓和尚先送回沈家庄养伤，快派人给调治伤症。 是， 四小领命，抬着陈仓和尚先回沈家庄了。等回去之后他们又回来复命，咱不必细说。金灯剑和夏遂良众人呢，全都围拢过来仔细观看，一瞅昆仑僧这乐子大了，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比馒头还大三圈，又青又紫，现在这包都变成黑色了，看着样你动手术，里边全是淤血，他们不明白这包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他拿脑袋碰石头自己碰的，这也怪不了旁人。另外再一看，哎呦， 后背屁股蛋子腿肚子上全是刀眼儿了，左一条子右一道子，横三竖四，简直都成了漏勺了。看来伤势比较严重，但是没有性命之忧。金灯剑客一咬牙，来人，赶紧把大和尚抬到后院调治，扎实，把昆仑僧也架着走了。夏遂良一看这件事办完了，手握三尖匕首钺，点首问蒋平：“蒋驼子，今天你领着大队人马来到三教堂，莫非要预谋决一死战不成？既然要是这样的话，请过来吧，随便哪一位，夏某奉陪。”你看，对比之下，夏遂良的精力就超过小建模。他眼泪还有伤，但是精力还挺充沛。小建模累的就拿不起个来了。此时此刻就在队伍后头张着大嘴直喘，看来这个根基还是有差别的。要不怎么把金灯剑客排到第四位，把小剑魔排到第六位呢？蒋平敢过去伸手吗？哪一个打得过金灯剑客呀？在这时，冰山北极岛的出家老道霹雳光峰水上浮舟诸葛鸳鸯老道迈步来到金灯剑客夏遂良近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师兄，小道有礼了。金灯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哦哦，不敢当，不敢当，哈哈，这不是诸葛道爷吗？请问。”你要跟某决战不成？非也。师兄啊，我先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我记得几天前您在华山脚下对天发誓，要回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永不出头，这话是您说的吧？话音犹在，您怎么就变了卦了呢？事隔多日您没走，相反的变本加厉，跟开封府上三门为仇作对，所谓何故？诸葛鸳鸯，你不要明知故问，其实你没有这个资格问。但是呢，我告诉你，前者我是说过那个话，我那是逼的，我口不应心呐。你在当场是最清楚，你们八九个人收拾我一个人，攒鸡毛凑胆子，你们算什么能耐？把我累得筋疲力尽，最后那个白衣子赶到了，趁热打铁，他捡了个便宜。因此我不服气呀！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这口气我顺不过来，我不能走。诸葛鸳鸯，道理很简单，我都说。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金鸡报晓，新春来到。京东中美音乐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睦睦。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金灯剑客下随凉，什么话也听不下去了。还没等这诸葛元英把话说完呢，他就把眼睛眯起来了，哗楞楞楞，一抖掌中的三尖匕首钺。诸葛元英，我奉劝你少说废话，你给我躲开，念咱们同门同户，我不要你这条命，你叫三侠五义开封府的人滚过来，我跟他们玩不了，我这口气要顺不下去，我绝不回东海小蓬莱。诸葛元英就问师兄啊，我且问你，怎样你才能顺过这口气来？你能不能交代清楚？可以，两条。一，小剑魔白老白一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发落，是杀是打，那就再凭我了，我才能出得来这口气。第二一条，有人如果能赢了我，打我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无话可说，我也回东海小蓬莱。这两条件你做得到吗？当然了，要说第一条恐怕你们不能答复啊，那白老绝不能跑到这受死了，那就得说第二条，你们哪个是我的对手？谁？恐怕没有吧。我看这个事儿咱解决不了啊。夏虽良的话音未落，从石喇子后边扔蹦出一个人来。你说什么？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就没有一个人能收拾得了你？你比别人强什么呢？说这话真是死不要脸。我来收拾收拾你。爷爷，大伙一愣啊，这是哪位？等仔细观看，蹦出了一个黑大汉，此人真好像半截黑塔相似，这张大黑脸，两道抹子眉，二目如灯，手里擎着一条泥金大棍。别人不认识他，徐良认识他。上回书咱说过，徐良夜探三教堂遇上个劫道的，就是这位，不分青红皂白，非跟徐良伸手。后来徐良逼得没办法了，揍他30子儿，给他脑门子鼻梁子来几个包，他摸头跑了。他说他找人去，结果一头就没影了。没想到这会儿他又露了面了。究竟这个人是谁，徐良也说不清楚，在场的人也都不认识他。就见这个黑的汉手提大棍，迈开两条大长腿，眨眼之间来到两军阵前，冲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鞠了个躬：“道爷，您是好人，方才您说那话我全听清楚了，句句在理儿，不愧是三清弟子，大慈大悲。您呐， 不能对牛弹琴，跟牲口讲道理讲不出来，你看他能听得进去吗？他不是人。您呢也就别费这唾沫了，赶紧归队去喘喘气儿。我是赶车的车老板，专门能训教各种各样不听话的牲口，您呢就把他交给我吧。夏遂良一听，是什么？我成牲口了？哎呦，事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敢这么指着鼻子骂我呢，这家伙也太狂了。这时诸葛道也归了队了，回去之后问蒋平和方川，这人是谁呀？不知道啊，我还想问您呢。嘿，闹了半天是个帮忙的，看来他要暴打不平。安下众人议论暂且不提，单说黑的汉双手平端大棍，冲着夏遂良一歪脑袋，哎，姓夏的，方才你说什么来着？在场这些人谁也不是你的对手，你可真够狂的。你就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英雄背后还有好汉呢。你说这话未免有点伤重吧，小铁，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夏遂良把火往下压了压，匡通，尔是何人？甭问，是谁也无需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吧，我身后还有个人，这人要一露面，你准保比别人的矮半截。此话怎讲？你腿一软就得跪下，你信不信？年轻人，你说我说话太狂，你比我也强不了多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我老师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站在我的面前，其他人我没有一个跪的。你竟敢大言不惭说出这种话，真叫某可发一笑，是吗？要这么说咱俩别斗口，你那边人也不少，开封府的人也不少。哎，各位老少爷们儿，咱不管是仇人还是朋友，你们都听清楚了啊，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一会儿你们看究竟我们俩说话，哎，谁灵验。夏遂良啊，那是后一步的事儿，咱就说眼前的，我就不服你，咱俩比比怎么样？好啊，既然如此，你伸手吧。伸手就伸手。黑大汉说着，双手抡起大棍来，冲着夏遂良是搂头便砸。夏遂良往旁边一躲，大棍砸空了。金灯剑客单手提三尖匕首月，探出一只手来，一抓他的棍子，黑大汉把棍头往下一搭了，现棍转，棍转就是那头，啪，直戳夏遂良的太阳穴。夏遂良往下一哈腰，这大汉冷不丁一转身，使了个孤树盘根，扫夏遂良的双腿，金灯剑客一低了腰，又躲开了。心中暗想：罢了，这黑大汉真有点冲劲儿，这一马三刀还真不错啊。打了也就五六个回合，金灯剑客根本没还手。他要想先摸摸底，后来发现呢，这黑大汉话说的挺大，实则的本领也就是一般， 因此他这心就放下来。等第六个照面，黑的汗轮棍又砸下来了，夏随莲往旁边一歪脑袋，哎，使了三个手指头把大棍给掐住，躺像钳子一样就给握住了。狂徒撒手，他微微一使劲往怀里一拽，这黑大汉就受不了了，不撒手连人都得过去。没有办法，他把两只大手一张，这回闹了个净手，大棍子让夏随良给抢过去了。金灯剑客用手掂量掂量这条棍子，冷笑了一声，年轻人，我劝你今后说话思考思考，不要把话说得太大了。你觉着你挺了不起，在我眼里你什么也不是啊。这条冰铁棍在我手里跟那麻杆也差不多少，你不服吗？请你上眼。哎，夏随良一手握棍头，棍子那头在地上戳着，用磕膝盖往棍子当中一拱，再看这棍子乐子大了，成了弓背了，整个就弯了。夏随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这条棍子往回一扔，逃命去吧。金灯大剑手下不死无名之辈，我要把你打死，没地方洗手去，滚。这黑大汉脸都紫了，一哈腰把弯棍捡起来。 好小子，真够厉害的，你等着，我现在就叫你搓半截。莫回头，他又跑到石喇子后边去了。就在这时，听见有苍老的声音，嘿，你竟给我丢人呐、啊！真是自讨无趣。这回碰了钉子了吧？我没想到这家伙这么邪乎。我早就对你说过，人家不厉害能叫金灯大剑吗？还不给我后退！是。石喇子后边有人弹嗽一声，紧跟着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一看这老头长得真好看，你说老头还好看吗？啊，别看上了年纪了，这人长得非常富态，平顶身高九尺左右，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一张大脸锃明瓦亮，是面如晚霞，尤其被早晨起来的太阳光一照都起薄色呀。五官端正，眉毛胡子刷白刷白的，白的那么干净，头上戴着黄绫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勒头，身穿黄缎色一身裤褂，腰里仨带子，大衣在胳膊肘上搭着，挎着一口长剑，蹬着一双洒鞋。别看衣着上并不华丽，但是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冲这老头说话，唐嫣这个足壮劲儿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老者迈步来到夏随良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随良啊，还认识我吗？那一开始夏随良没认出来，等着仔细看了看，哎呀一声，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把三间匕首越扔了，拿磕膝盖当脚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抢步来到这老头的面前，两只手一伸抱住老头的两条腿。恩兄，您听好吗？小弟给您磕头了。 黑大汉在旁边把嘴一撇，怎么样？哎，我各位大家看见了吧，我们俩说话谁灵验呢？我说他得搓半截，他不服气儿，这回搓半截没？哎，夏存良也不抬杠了，这一下把两面的人全都闹懵了。就见这个老者呀也挺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转了转，就是没流下来，哈腰伸手把夏随良的胳膊架住。兄弟，起来起来起来，你挺好吗？托哥哥的福，小弟还勉强活着吧。把眼泪擦干净，你我偌大年纪哭哭啼啼，岂不被旁人耻笑？哥哥，您这从哪来？从家来。我嫂嫂，哎，她早就故去了，如今就剩下我们爷俩过日子了。他指这爷俩，就指方才那黑大汉。 哦，哥哥，您来的不是时候，这正是战场，恕小弟不能款待。这样吧，您呢先到三教堂少坐片刻，容小弟把他们打发走了，而后再陪您闲谈。 随良啊，你说错了，我不是来跟你闲谈，我是跟你来说正事儿来了。这个仗不打行不行呢？ 当然行了，完全听哥哥您的。 好兄弟，要听我的话，第一，罢兵不战，这仗别往下打了。第二，贤弟啊，你的事我都清楚，你做的不但不对，而且不对是125个不对，干脆一无是处。恕哥哥直言，我这么说你，大概你心里头不痛快。作为过命的朋友，我不得不直言相告，奉劝你赶紧回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向武圣人于和前去请罪，而后闭门思过，再不要招惹是非了。如是者，你是我的好兄弟，我是你的好哥哥。要不是这样，随良啊，咱们俩的关系可也就了结了。你说怎么办？你是听我的话还是不听呢？ 听。 哥哥，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听您的话，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现在就服输认罪，您怎么分派都行，口不应心，叫我不得好死。房叔安听着把大脑袋一拨了，哎呀，这事儿邪门啊，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夏随良还有福的人啊。哎呀，看这意思，这老头的威力比那于和于九连也不在以下呀，看着没，有门。这老头是我们的贵人，他这一露面，满天的乌云都散了。 不但方叔安这么想，在场的人也是这么想的。 这老头是谁呀？四川成都府的人，是成都府著了名的一个老隐士，五十年都没露面的人，送绰号威震巴蜀，气吞山河，姓石，叫石伦石宝山，石老剑客。你看五十年没露面了，在场的人有几个知道他的呢？那个黑大汉是他一个亲徒孙，人送绰号叫云里金刚，黑头太岁，姓杜，叫杜万。这爷儿俩千里迢迢从成都府赶到山西白树林三教堂。为什么夏遂良对石宝山这么恭敬，又哭又掉眼泪，是百依百顺的？那您还用问吗？那石宝山肯定对他有好处，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处。咱们只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把这经过做一介绍。原来夏遂良啊，是陕西汉中府的人，原名不叫夏遂良，他叫夏继忠。年轻那会儿家里有钱，夏遂良从小就酷爱武艺，不惜万贯家财聘请名师学武。后来他父母早丧，夏遂良家里头养着21个教士。您想一个人教给他一招，他是不是就会21招，而且不断的变换呢？他在20来岁就成了名了，那是汉中府有名的拳师。结果由于年轻，万贯家财被人家给骗了，落得就剩下一个人，除了一身好功夫之外，家产尽绝。夏遂良也没在乎这个，就在汉中府岭南镖局当了一名普通的镖师。别看他年轻，武艺高啊，镖主对他很信任。有一年，镖主让他负责送一只镖赶奔西安府，要路过秦岭。夏遂良满口应承，认为这事万无一失，这是他进了镖局头一次独挡一面。结果出了事儿了，在大山里边遇上一个强盗，叫镇山魔花里豹。可这家伙掌中手使一对大锤，凶猛无比，结果把夏遂良给打败了，镖叫人抢去了。夏遂良一看可傻了，这只镖价值连城啊，把我的骨头渣子挫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啊，镖主的饭碗子都叫我给砸了，我们就得一块去打官司，干脆我别活了。人要到这一步啊，往往都要寻短见来个一死了之。他刚把绳套拴好了要上吊，嘿，偏赶遇上石宝山了。石宝山那会儿年轻，小伙长得相当带劲，骑着高头骏马，带着几名仆人，人家从成都上西安去办事儿，正好在秦岭路过，发现此事，就这样把夏遂良给救了。后来一问怎么回事，夏遂良哭着说了，石宝山把胸脯一拍，妥了，你别死，是不是劫你那个人长得挺大个子，那脸上青一道紫一道绿一道，手使一对冰铁压油锤啊？对，好了，他劫你的镖你放心，我跟他认识，一句话我给你要回来。夏遂良还不相信呢，结果石宝山一露面，见着花里豹二话没飞，把镖要回来了。打那之后，夏遂良对石宝山是感恩不尽， 石宝山恐怕他在路上再出事儿，一直陪着他，两个人都到西安府。夏遂良把镖送到地方，把钱领下来， 哎呀，这高兴就是甭提了。 后来问明石宝山的家乡住处，他回了镖局子，辞职不干了。夏遂良有自己的想法，心想说这活儿干不得，一旦出事儿，家败人亡。看来我的能耐还不行啊。过去我觉着不错，万贯家财，学了一身好功夫，结果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我比人家石宝山呢，我差他天地。你看人家见着花里豹一句话把银子要回来了，我能行吗？追根寻源，就是我的武艺还没到一定的程度。他辞职之后不远千里到了四川成都府去访石宝山，石宝山正好在家，一看他来了非常高兴。夏遂良说明来意，趴地下要拜石宝山为师。石宝山说什么也没答应，说咱俩年纪相仿，我怎么能收你当徒弟呢？这不你来了吗？你是我的好兄弟，咱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就这样俩人磕了头拜把子了。夏遂良就住到石宝山家里头，一日三餐哥俩形影不离，探讨武艺。石宝山把自己所会的也都交给他了。后来他跟夏遂良说，兄弟，你别看当初我比你强，现在我发现你比我强得多，你要跟我学能耐就把你糟践了，我这两下哪能行呢？这么办，我给你介绍个人。介绍谁呀？上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见普渡普老剑客，只要他了人家一点头收你为徒，兄弟你可就了不得了。哎呀，夏遂良一咧嘴，大哥，我早就听说这普老剑客了，那人好像个神仙似的，人家能收我吗？放心，他能赏我这个面，我跟他老人家有一面之识。他俩摘良辰挑吉日，沐浴更衣，带着足够的路费和几个仆人，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去见总门长普渡普群生。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大年初三，肥鸡拱门，女婿看望老丈人，媳妇儿回娘家，礼物改双数。春节歌声飘满天，新年祝福写满天，